白俄罗斯发行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坚持自主性》。著作发行仪式5月30号在维捷布斯克马舍罗夫国立大学举行。